家来到星期一晚的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呢，就是究竟知识的根据在哪里呢？那哲学家就特别喜欢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的。在哲学史上就一班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们就分了两派的。一派就是经验主义，另一派就是理性主义。咁喺討論呢個問題之前咧，我首先介紹一下我今日三位嘅拍檔主持先啦。咁喺我嘅右手邊就有 Roger 啦，咁我嘅左手邊咧就有嚴叔同埋阿宇嘅。 你點知咧？ 右手，因為我身體右手邊嘅。 憑理性知啊， 定憑經驗知咧？ 知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問題咯。係咁我就想問一個問題開始我哋呢一集咧，就係點解無啦會討論？知識的根據是什麼呢？ 我估有幾個不同的原因的，但起碼從那個歷史脈絡講咧，即係呢一班人咧，其實係翻到去都幾百年前嘅啦，可以話係，即係大概是十六世紀啊、十七世紀，係啦，十八世紀呢幾百年裏面的一個 debate 嚟，所以是我哋緊即係少有地講哲學史啦，可以話係。咁講得哲學史咧，咁講點解呢一段討論要出現咧，就自然要講下佢前一個時期嘅哲學係點。佢前一個時期咧，正正就係咧好重視神學。嘅或者宗教哲學家嘅一個時期嚟嘅，咁所以嗰個時候咧，雖然都好多重要嘅哲學家，但係往往嗰啲哲學家咧，都係用譬如最終係聖經啊，或者宗教嘅經驗等等咧，作為嗰個知識嘅來源，係啦。咁我哋所以唔使諗嘅，即係我哋最終咧都可以用聖經作為根據，不過你可以喺上邊咧，裏邊咧有好多就住聖經作為根據啦，做嘅哲學討論。 即係所以喺嗰個時期就係我哋一個時代嘅關係就。唔會點樣出現呢個問題，因為睇神咪得咯，咩都係神話事咁樣。 Exactly， 即係嗰個問題變得唔係太重要。 唔係太重要， 因為知識論嘅問題，就算喺派堂都會有討論有關嘅嘢啦。咁但係喺個最主要面對一個轉變啦，可能嚴叔正想講噶啦，嗰、那個去到中世紀尾啦，咁樣就進入現代世界咁樣。 就你開始聖經或者宗教喺起碼歐洲啦，冇咗原本嗰個地位啊嘛， 冇咗絕對權威， 絕對權威冇咗。咁於是就問啦，喂，如果你冇咗個絕對權威？但我哋仲要關於好多唔同嘅嘢有研究噶嘛，我哋嘗試獲得知識噶嘛，我哋仲要問啦。咁其實邊一啲先至我哋即係真正知識來源，或者係更加有根據而言咧，可以做知識嘅即係佢係合法嘅根據咧？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就討論啦。就於是分咗兩派，就因為我哋唔係再純粹靠宗教權威，就於是有啲人就覺得哦理性咧先係最可靠，我哋真正嘅知識個基礎就喺理性度嚟。但有啲人覺得唔係嘅，其實所有嘢都由經驗到嚟。咁呢兩派就形成咗一個討論，就係喺呢個哲學史嘅脈絡下邊咯。 同埋補充少少就係因為。宗教嗰個權威開始喪失佢嘅地位嘛，咁所以咁如果你要重新去為知識揾翻個基礎喺邊度揾咧？咁我哋就個方法就係揾翻喺人性裏面揾到啲乜嘢？咁人去點樣理解呢個世界呢？平時我哋咁你要思考啦，咁理性固然好重要啦，咁經驗都好重要啦，因為好多時我哋話你點知嗰啲嘢係咁噶？睇到咯咁樣或者摸到聽到咁嗰啲咧，咁所以問題就係當呢兩樣嘢有衝突嘅時候，如果理性講一啲嘢俾我哋聽，經驗咪講另一啲嘢俾我哋聽嘅時候，咁點咧？即我想舉個例子，即係你細個都玩過嗰啲啊嘛，畫兩條線俾你啊，整兩個箭 錯個圖類似 係。咁會問你咩啊？就係邊條長啲？咁即係你細個玩就會中伏啦。你大個到咁上下，其實你都有過個一定時間嘅人生嘅時候，你就明白人哋下一次俾任何兩樣嘢你問邊個咩啲啊？你話一樣嘅多數啱，即係越睇落去唔似嗰啲。 咁所以 係嗰個圖咧，通常我哋就話佢睇落去唔同係咪？咁但係佢會做啲嘢，嗰兩個箭嘴點啊？如果你喺電視睇閃閃閃，拎走兩個箭嘴搭埋佢，嘟嘟嘟，原來一樣嗰啲啊嘛。好啦，跟住我哋就會話咩？雖然佢睇落去係唔同長度，一條長一條短，但係跟住我哋會點講啊？但係實際上佢係一樣嘅。但點解實際上咧？實際上就講緊現事實上。佢本身 in reality 啊，係個長度一樣。雖然睇起上嚟呢個經驗上佢係唔同嘅，咁即係話咁。但我點解會話佢實際上一樣咧？其實你可以諗下喎，即係如果就算拎咗箭嘴搭埋佢嘟嘟嘟嗰啲咧，即係咁電視啲嘢你都信嘅，係 咪？係啊，因為移埋咗時候縮短咗啊嘛。 係啊，除咗港台呢個節目 之外，追住把間尺， 即係其他節目都唔可信噶嘛。咁係啦，或者就算你話攞尺去度啊，我喺報紙嗰度，即係度完之後個讀出嚟嘅讀數一樣，你點知把尺唔係改變咗長度啊？咁但係通常我哋個冇話唔會咁噶嘛？點解？因為咁樣冇理由無啦啦把尺會轉噶嘛。嗱，我哋話冇理由，唔係話見唔到啊。呢、這個就是我哋用理性去判斷嗰兩條線，其實個長度係一樣嘅。但係經嗱個下集係咩呢？好少有下集啊嘛，就係、是、你以後一見到啲線，你都唔會度都知道一樣啦。但我想問嘅就係、是，即使你知道呢樣嘢啦，所謂你再見到嗰兩條線，其實你睇到啲乜嘢？依然你會睇到咩？ 都係覺得佢場景唔同啊。 你擺喺筷子落嗰杯水度都係斷咗噶嘛？你覺得？雖然我哋話係錯覺。咁於是其實呢度有兩個信息噶嘛，一個就係我哋嘅理性似乎話俾我哋聽，佢唔會無啦啦改變咗個長或者唔同長度啊，或者斷咗又變翻唔斷啊。但我哋眼見到嘅依然係斷咗嘅筷子啊，喺個杯裏面嘅時候，或者嗰兩條線其實個長度係唔同嘅。咁所以呢度咁我哋信邊個咧？呢、這個就係嗰個問題啦。 嗯， 係咁，所以佢哋即係似乎。即我哋仲未正式引入啦，但系就总之有经验主义同埋理性主义两派咧，咁就一边咧就经验主义咧就系想根据用翻经验作为我哋知识嘅根据嘅，咁理性主义就似乎想用翻理性作为我哋知识嘅根据咁样啦。咁我哋讲咗咁耐就话知识嘅根据，咁其实知识嘅根据系拗紧啲乜嘢咧？佢哋实际上， 我谂其中一个大嘅问题就系佢哋会觉得咧，究竟即系头先讲我哋而家要揾翻最后如果冇咗上帝话事，即系有上帝好简单啦，佢话你呢啲知识系真嘅，咁咪真咯咁样。咁但系而家冇咗呢个根据咧，即系冇咗呢个上帝嘅客观根据咧，咁然之后我哋揾究竟系理性定系经验话事啦。咁个根据意思就系、是、究竟另一个 formulation 可以就系话，究竟有冇一啲知识？而是不需要我們透過經驗觀察或者利用某些經驗做基礎已經可以證明是對的，如果有的話呢就是他沒有以下就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如果覺得所有的知識呢如果他們是真的呢，我們都要透過某些經驗的reference， 即是 要看回我們究竟怎樣經驗到這些東西才可以知道，譬如我判斷眼前這隻杯是咩顏色嘅，或者我哋有三角形嘅內角係180度咁樣，呢一啲知識咧，如果我哋唔能夠脱離經驗去判斷佢係真定假咧，咁呢一個主張就叫經驗主義。嗯、 所以我或者可以咁樣講就係、是、其實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咧，最終都會覺得咧，我哋肯定有一啲知識咧係由經驗到嚟嘅，呢個冇人反對嘅，即係好明顯啦，大家都要喺個經驗世界中生活噶嘛。 係咧，要幾隻杯， 要隻眼睇啊嘛，係嘛，因為入唔到水。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有另外一種嘅知識係？是一啲純粹我哋唔需要經驗，可以透過即係或者應該會講一啲我哋天生已經有嘅啲 idea、一啲理念、一啲概念，就已經可以知道係真嘅咧。如果有嘅話咧，我哋嗰批叫理性主義，就我哋覺得就有啲可以純粹理性揾到嘅知識，而經驗主義就反對佢，就覺得冇咯。所以有真係唔係咁白痴，有啲人覺得有理性主義、經驗主義有咩好拗啫？係嘛？即係鬼唔知理性， 係人都要經驗噶啦。 係啊，鬼唔知兩樣都要咩咁樣？但係個核心嘅爭拗就係會唔會其實有一啲可以純粹由理性唔需要經驗。就可以獲得嘅知識啦， 以至於甚至喺建立成個，譬如我哋要排位啦，邊啲知識可靠啲，邊知識冇咁可靠，會容易錯嘅時候，如果我哋話有一啲理性即係純粹透過理性，唔使用經驗可以判斷到佢係真嘅，絕對係可靠嘅嗰啲知識咧，即係有呢啲知識，並且呢啲知識咧係 fundamental 啲嘅，即係基本啲、緊要啲，係絕對確鑿無疑啲咧，即係有呢一個咁嘅立場咧，就係理性主義。 嗯， 即 係理性主義可以話有兩個宣稱啦，第一個就係話有一啲知識咧係可以唔需要經驗。就可以純粹用理性咧獲得嘅。第二種咧，第二個宣稱就係唔僅僅係有呢啲知識啊，而且啲知識往往咧係更加基本、更加可靠，係值得甚至用笛卡爾後面嘅講法啦，攞嚟建立我哋成個知識體系嘅時候咧，攞嚟作為基礎。而經驗知識咧，就係啲上邊俾人支撐住嘅啫，唔係攞嚟支撐住人哋嗰啲嘢嚟嘅。 同埋我補充兩點就係、是，即第一就係、是。關於知識嗰個討論，雖然佢哋有即係唔第一就係、是、雖然我哋講理性主義同埋經驗主義，咁每一個主義下面都有啲唔同嘅支持者，即係有啲叫理性主義者同經驗主義者啦。咁佢哋雖然就算都係經驗主義咧，都係啲唔同嘅經驗主義者，有啲唔同嘅立場嘅，一陣我哋都會講啦。咁理性主義都係，所以佢唔係咁簡單，淨係兩邊啦。第二就係佢哋關於知識嘅討論咧，雖然佢哋係兩個大嘅陣營，但係有某啲嘢係佢哋共同地理解嘅，即係睇法一樣嘅。譬如關於咩叫知識，大概。知識都係用佢哋當時嘅眼光嚟睇，就係以判斷嘅方式嚟講，即係譬如我話啊呢度有一隻杯咁先算啦。假設啊呢度真係有一隻杯喎，咁呢個係一個判斷。咁如果佢係真嘅啊，真係有一隻，咁呢個就成為我哋知識嘅一部分啦。至少係 真嘅判斷， 真嘅判斷就知識啦。咁而判斷就係由觀念構成嘅，即係所謂判斷。譬如我要做一個判斷，我話呢度有一隻杯，其實我係對呢隻杯做一個判斷。我要首先擁有杯嘅觀念。如果我冇杯嘅觀念，我就唔能夠對杯做任何判斷。就於是唔能夠對杯有任何知識啦。咁所以而家其中佢哋一個爭拗點就係、是、關於某啲嘢，我哋有冇知識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能唔能夠對嗰樣嘢作出一個判斷嘅意思。而又能唔能夠作出判斷，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就係、是、我哋能唔能夠對我哋個判斷嘅主要嘅對象或者牽涉嘅嘢有相應嘅觀念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哋觀念係來自於啲乜嘢嘅地方？ 係 來自經驗定係理性咧？咁樣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是，即係嗰個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最大嗰個衝突就唔係 即唔係咁簡單話啊，理性主義者就覺得有理性就得，唔使有經驗；而經驗主義者就覺得有經驗就得，唔使有理性。呢個唔係嘅，因為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哋一陣會提到就係、是，即係第一個叫所謂理性主義者就係笛卡爾啦。即係由但係笛卡爾嘅地位好特別嘅，佢除咗係理性主義者第一人，仲係所謂現代哲學啊嘅第一人咁樣。佢係好重視理性嘅，而相對嗰所謂重視人都重視理性，不過相對就係以前中世紀嘅理性同信仰嚟比，理性係為信仰服務嘅。即係你 中世紀嘅時候 係啦，咁啊。主要人嘅理性係上帝俾你去了解佢做呢個世界出嚟做乜，去揾翻你自己位置。 所以哲學只係神學嘅婢女啊嘛。 冇錯啦，係啊，係啊，侍奉佢 嘅 啫。 即係當時會有咁嘅講法。 但係去到笛卡爾開始，理性有一個比較中心啊、基本嘅地位啦。呢個第一。咁所以喺佢之後，所有人都認同嘅呢一點。即係就算對經驗主義者嚟講咧，理性都係必須嘅，對於你認知呢個世界嘅好多嘢。咁但係問題個爭拗點就係、是、經驗主義者會覺得淨係靠。經驗咧，我哋好多知識或者尤其是關於呢個世界最基本嘅知識咧，我哋係唔可能獲得任何認知嘅。如果冇咗經驗，理性主義者就會覺得啊，關於呢個世界最基本嘅結構啊，尤其是嗰啲最核心嘅知識咧，即使冇經驗，我哋都可以擁有，因為我哋依然可以有某啲觀念嚇、啊，即係關於個世界最核心嘅最基本嘅嘢嘅一啲觀念，可以對佢作出判斷，甚至知道佢係真嘅咁樣。咁啊。所以呢度嗰個關鍵就係、是，即係經驗主義者覺得一定要有埋經驗，而理性主義者會覺得唔需要經驗，甚至即係睇下唔同人啦，有啲會再覺得經驗甚至係好扭曲呢個實在。 經驗係搞彎我哋。係 啦，我哋 即實在世界理解。 我哋由細到大要認識呢個世界，要學習嘅過程，其實正正係要擺脱經驗對我哋枷鎖嘛。 嗯、 即係你去買香口膠嘅時候，誒唔該俾嗰牌我啦，去到某間便利店，啊攞俾我咁樣。跟住攞嚟唔係，我要一排細啲，咁大牌嘅呢個。我哋知道睇落去雖然佢大咗，但佢係同一牌嘛。我哋就要學習唔理會呢啲嘢。 因為即係頭先 Moser 講嘅好多，譬如啲筷子把個水會扭曲咗啊，等等就呢啲都係啲顯示嚟嘅，就顯示咗經驗其實 會呃我哋啊，會阻撓我哋獲得啲真嘅知識咯。 係啦， 佢睇落去咧就好似啊香口膠喺遠咧就其實好細粒嘅，但攞到我身邊咧就好似好大粒。咁咪即係正正表示咗我哋嘅經驗會呃我哋咯。 嗯 咁咧，我哋呢一節咧就嘗試好概括咁樣講下理性主義同埋經驗主義嗰、那個因為時代嘅關係就開始咗問究竟知識嘅根據嘅問題啦。咁亦都大約講咗究竟佢哋之間嘅差別喺邊。咁就唔係話咧理性主義完全唔理經驗，佢哋就覺得都有經驗嘅。但係一個問題就係佢哋覺得經驗咧唔係嗰個必須嘅嘢。咁我哋今節咧就做到呢度先。咁下一節翻嚟繼續同大家傾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话咁快咧，又嚟到第二节嘅哲学有计倾啦。咁喺我哋开始呢一节之前咧，阿 Roger 话佢有两句无谓嘢要讲，俾你讲下先。 即系我觉得啊，头先讲有理性主义者同经验主义者啦，咁各有啲基本重要代表人物啦，系咪？理性主义有几个啦，系咪？笛卡尔、斯宾诺莎啊，同埋莱布尼兹啦。咁跟住经验主义者有洛克啦，跟住巴哈莱啦，同埋休谟啦，叫做。咁呢边好得意嘅，即系理性主义者咧，笛卡尔法国人嚟嘅。咁跟住咧，斯賓諾莎係荷蘭人，佢係猶太人啦，但係荷蘭啦咁跟住萊布尼茲叫德國哲學家啦，我哋話。咁經驗主義者係邊個啊？即係洛克係英格蘭人。 英格蘭人。 咁跟住呢個巴哈萊咧，就係、是、愛爾蘭人。你估幽默係咩人啦？ 蘇格蘭。 蘇格蘭冇錯啦，歐洲國家杯入邊，英倫三島全部都係經驗主義者。跟住咧，歐洲大陸就有三個理性主義者。 英國脫歐一早已經有歷史嘅。 冇錯。隱含咗呢個啟示，係呢兩句無謂嘢，交俾阿月講。 咁我哋就上集就講到上一節咧就講到笛卡爾就作為呢個理性主義者嘅呢個表表者啦。咁就交俾阿月講下究竟點解？ 因為頭先講到咧就係點解會理性主義會走出嚟，而最一開始提出理性主義咧就叫笛卡爾嘛。咁其實頭先完嘅時候咧已經開始隱含咁樣體現到緊點解笛卡爾會用一個所謂理性主義嘅方法去做佢嘅知識論或者甚至係形象嘅建立，就係咧佢就會覺得正正就係話其實我哋即係佢個 project 啊，如果有睇我哋呢、這個追開我哋啲節目都成日聽到笛卡爾咁樣， 佢又 係 佢， 我哋都唔想再講啦，驚俾人投訴喎，又呃 我在場都至少講咗， 又呃出場費係嘛？ 但係冇辦法，太重要呢個人，咁所以再簡單講翻 recap 一次佢想做啲咩咧？就係、是、其實佢想要為知識揾一個絕對不能置疑嘅基礎。咁佢叫一個阿基米德點啦，就好似有一個唯一點佢就托呢個世界咁。佢揾一個 最基本嘅一個知識， 所以嗰一點要好堅實，要好實淨嘅， 要托所有嘢嘅咁樣， 唔止托地球啊，所以係個世界宇宙。 咁咧，而跟住佢就喺上面再建立佢嘅知識系啦。咁然之後佢就諗，究竟有咩知識係可以符合呢個條件咧？咁然之後佢就諗，喂，會唔會係外在世界嘅知識咧？即係我見到有啲嘢好似好確定無疑啊！即係我見到呢個嚴肅，我摸到嘅咁樣啊，呢、這個幾靚仔。 可唔可以講？可唔可以 me too 啊？係而 家。佢見到呢個嚴肅，佢又見到個嚴肅。 捉摸咗我手臂， 你佢摸埋你添 me too。 原來咁啊！跟住就所以就即係我哋有呢個經驗，即係用一啲經驗嘅或者係感官嘅方法去獲得埋啲知識。但係頭先就講咗啦，其實譬如你插隻手指落去，或者筷子落去啲 水杯 度，佢都斷咗咁樣啦，就好似可以被懷疑錯嘅呢個知識。咁所以佢就會話我哋要用呢、這、一個揾到一個絕對無疑嘅知識嘅話咧，我哋需要做一樣嘢，佢就叫普遍懷疑，即係懷疑實所有知識。究竟即係我唔知呢個嚴肅，雖然我而家睇落好似係真喺度嘅，但我唔知佢會唔會係全扮噶嘛？大家都係長頭髮咁樣，或者 係 村民減咗個肚腩咁樣就即係諸如處理呢啲問題咧，即係經驗可以呃我哋嘅。咁所以佢就話要撇除曬所有我哋唔能夠絕對確認嘅知識，而第一個俾佢批評或者撇走咗嘅對象咧，就係所有嚟經驗由經驗嗰度嚟嘅嗰啲知識， 即係感官嚟嘅嗰啲經驗。 所以顯示咗點解喺呢個位見到啊？點解笛卡爾唔會？用一個經驗主義的立場、就因為經驗是可以被懷疑，係、有機會佢我哋唔能夠肯定佢係啱嘅，有機會佢係錯嘅。所以經驗知識就算係作為知識都好啦，佢唔能夠作為成個知識基礎、知識系統嘅嗰個基礎，因為佢係唔夠堅實，托唔起成個世界，係、有機會係假嘅。 所以最後佢揾到一個嗰、那個所謂阿基米德點咧，就係、我哋已經講咗好多次，就係、我師父我在啊，就係 cogito ergo sum。咁、那個意思就係、就係、我每一次去懷疑嘅時候，都唔能夠懷疑有一個懷疑者存在啦。簡單嚟講，咁呢一個佢就發現咧，其實唔係透過經驗嗰度嚟嘅，即而係所有嘅懷疑，甚至係所有經驗活動背後，其實已經要預設咗有一個咁樣嘅思考者喺度進行嘅思考，進行緊懷疑，佢先至可以係懷疑嗰啲外在世界係咪存在啊？究竟我係咪存在啊？有冇身體啊？咁樣呢一啲知識， 即係逢係有得懷疑咧，即係起碼預設咗個懷疑者噶啦。係啦，所以呢個懷疑者存在就不能再被懷疑。 而呢個懷疑者嘅存在本身咧，又唔係具體地，即係唔係我掂到啊，去經驗到，甚至因為佢話唔係身體，即係一個唔係身體嘅存在嚟嘅。我掂到以為我自己有隻手啊嗰啲咧，都可以被懷疑嘅。 因為你可以發夢以為你掂到你自己隻手，其實冇啊，你攤喺度嘅啫。 即係你攤都冇得攤啊！我你根本就冇身體啊嘛。 係 即係所以個諗法就係有一個冇身體嘅懷疑者，就係、叫做佢純粹心靈嘅存在啦，可能係。咁呢一個咧就唔係透過經驗去得翻嚟嘅知識，而係透過頭先佢嘅懷疑啊，佢嘅推論得翻嚟嘅一個絕對嘅。 所以就佢 一 個 截 圖咁樣。 即係所以用我師即係呢個純粹理性咧，可話嘅做法、去建立到第一個我哋稱得上係穩固嘅知識，就係、我係存在嘅呢、這個我。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話啦，講咗好多次好悶啊嘛。咁有好多次啲觀眾成日問，因為每次講完我嘅存在之後咧，就話啦啊，笛卡爾其實好勁嘅，即係佢嗰個 project 好勁啊。佢由我嘅存在，之後揾到上帝存在，做緊曬成個世界嘅知識都係穩固噶嘛。 其實佢勁喺邊咧？ 係啦，咁但係於是好多觀眾成日問，喂，你講完我嘅存在，可唔可以講下一步咁樣？咁我既然大家咁悶，我今日就講多一步俾大家。 因為你講到好似哇，我揾到個絕對無疑嘅基礎，係啊，有支針啊，非常之硬淨嘅。你點托緊大廈咧？咁樣問題係唔夠嘅喎，應該 托起你嗰位就係咧。你有咗我嘅存在之後咧，佢有下一步就係點講？就係有我嘅存在之後咧，我就發現咧，呢個我咧，原來係擁有某一啲佢叫做即係英文叫 innate idea 啦，即係啲我天生已經有嘅某啲觀念係已經喺我度噶啦。咁呢啲咧就似乎咧唔係喺經驗中嚟嘅。咁點解咧？就係、譬如我哋發現咗有一個好重要對笛卡爾嚟講好重要嘅一個 innate idea， 即係個先天就有嘅觀念啦，就係、上帝，上帝呢個觀念。系啦，咁咧，其實就住上帝一個觀念咧，笛卡爾有唔同嘅方式咧，去嘗試説明點解上帝係存在嘅。即係有啲人話：喂，你有上帝嘅觀念，唔等於真係有上帝存在啊嘛，你有個觀念啫嘛。咁啊，笛卡爾咧就循唔同嘅進路，有兩三個唔同嘅論證啦，叫做嘗試用上帝嘅觀念咧，去證明咧上帝真係存在。 好，補充一兩點就係、是，因為而家講即係笛卡爾去到個 project 最第一步就係、是、確認咗我作為一個思想嘅存在嘛。好啦，於是嘅問題係咩叫做我係一個思想者呢？即系我作为一个思想者，就一定有某啲观念出现喺我嘅意识。 因为头先讲过嘛，要用观念先去做判断，先系思想度。 同埋即系譬如我话而家呢度有一只杯，咁当然啦，呢句可以怀疑嘅，因为我见到啫嘛。 但係如果我真係修正啊，頭先嘅講法話就係、是、我而家見到啊，好似我印象裏面出現一個杯嘅觀念咁樣，即係當時嘅人咧開頭啊，至少用觀念呢個字係比較粗鬆嘅，即係所有出現喺你嘅意識裏面都叫觀念嘅。 所以到 圈嘅時候係啦， 所以睇到又算，諗嘢又算， 諗嘢又算啊，佢概念嘅時候都包曬落去，唔係分得好清楚嘅。咁所以而家你望住佢出現一個印象。跟住你回憶佢出現喺你腦海另一個印象都叫觀念，咁有時佢哋要有唔同嘅分法啦，但係好籠統咁叫啦開頭就。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我即使知道我作為一個思想者存在，我最多都係知道我而家有一堆觀念出現喺我意識啫。但係我而家想知嘅就係個世界係點啊嘛，我要對個世界有知識啊嘛，我出唔到我的意識出面嘅喎。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能夠揾到其中有一啲觀念，只要我哋有呢個觀念，就足以證明。有呢樣嘢存在喺獨立於我哋存在呢個世界度，哇咁啊正啦！咁但係譬如你話我有杯嘅觀念，就唔等於證明到有杯啊。就算有嚴肅呢個觀念出現喺我而家個意識面裏面，可能都唔存在或者第二啲嘢嚟噶嘛。咁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啲嘅咧？ 係啊，啲嘢 好神秘， 唔係人嚟嘅，唔係人嚟嘅。 好啦，咁於是咁笛卡笛卡而勁嘅就係、是。即係一般人覺得咁，只係停留喺觀念嘅層面啫，嗰啲嘢佢就揾到一個觀念， 係啦。好似就俾一紮好似迷霧嘅一啲好多 idea 喺呢、這個， 即係你好似睇緊條片咁咯，但係全部都好似咁，係咪真係有發生過嗰件事咧？你唔知啊嘛，有條片啫。 就好多好多一粒粒嘅 idea， 你可以確實佢係存在，但係你就 唔知道有冇對應嘅事物。 係啦，唔知即係我而家有個杯嘅 idea， 但我就唔肯定個杯係咪真係喺度。 但係佢就勁在能夠揾到一個 idea 可以做到呢樣嘢，好重要就係上帝啦。 我就啱啱講個上帝啦，即係 Walter 差唔多啲劇透曬佢講。 我想揾翻只杯啫。所以上帝可以幫我揾翻隻杯。 你啲論證咁點證明？ 係啦，那個核心佢幾個噶？其中一個今日我哋會講嘅，即係有幾個，即係呢個唔係最出名的一個其實。第一個係喺電視上最簡單，亦都大家比較容易清楚理解到嘅嗰、那個，就係、是、咧，佢有個名嘅英文叫做 trademark argument， 即係商標咁啦，你就係商標論證咁樣叫做。那個原因係點咧？就係、是、我哋係咁諗嘅。迪卡爾諗法就係咧，我係一個唔完美嘅，唔係有限嘅存在嚟噶嘛，有限嘅存在嚟嘅。但係咧，我而家擁有一個天生就有嘅上帝觀念，但上帝嘅觀念咧係一個無限嘅觀念嚟嘅喎， 完美嘅觀念啊， 誒無限，無限呢個係無限， 即係代表係我係有限， 我係有限嘅，佢係無限嘅。咁無限呢個觀念包括咗，因為佢係全知、全能、全善啊嘛，因為最基本基督教對於上帝嘅一個理解， 即係佢嗰個上帝係基督教上帝， 基督教上帝嚟嘅係啦， 講緊 不當然唔完全係嘅，即係佢嘗試係想證明有一個咧，即係。無限嘅存在者，咁最終就當然係最終係揾翻基督教嗰個啦。但起碼佢覺得稱得上無限嘅存在者咧，一定係全知、全能、全善。但係好明顯，我哋又唔係啦，我哋係又唔全知又唔全能，喺善方面就再差啲添啊！係啊，就好多衰人啦。 可能係冇， 可能冇。咁咧，咁即係冇善啦，而係惡嘅純粹嘅惡咁啦。我哋同惡嘅距離有幾遠咧？有幾遠？咁由此佢就會問啦：如果我哋係一啲咁有限嘅存在？但係咧，我哋可以有一個無限嘅存在嘅觀念喎。呢個觀念係點樣嚟嘅咧？咁佢咧就嗰陣時有一個佢應用咗某一條原則嘅，就係覺得咧，如果我哋係有限嘅話咧，係唔可能生到一啲無限嘅存在者，即係因果嚟計咧，個因就大過個果咧。先至可以生到個果嘅，你唔可能個因細啲，但生到個大啲嘅果咁啦。 即係我哋而家個果咧就係有限嘅，即係細啲嘅。咁咧， 唔係個果係無限嘅， 上帝嘅觀念。 係啦，跟住佢個諗法係咁嘅，就係、是、上帝個觀念，如果佢有啲人咁諗，哇，係可能呢個觀念係你生出嚟嘅啫，你諗出嚟嘅啫，你建立出嚟嘅啫，但佢就唔可能，因為我哋係有限嘅存在㗎嘛，唔全知、唔全能、唔全善嘅我哋，點解可能建立到一個全知、全能、全善嘅上帝嘅觀念咧？ 即係我哋個因咧，就作為一個好細、有限、係好 limited 嘅。但系咧就唔知點解可以生到一啲無限，唔知點解可以生到啲，佢就要解釋翻，咁所以啲人， 所以好快跳到結論就比較易講，就係、是、個結論就係、是，於是如果有呢個 idea 嘅話，呢、這個觀念一定唔係喺有限嘅我哋度嚟，咁邊度可以生到一個無限嘅觀念啊？就係有個更勁嘅勁勁出嚟，就係、是、真係存在嘅嗰個無限全知全能全善嘅上帝，先有機會做到一個無限嘅觀念咯。咁於是佢就證明咗啦，呢、這個觀念來源唔可能由我哋度嚟，就一定係一個更勁出嘅人度嚟。嘅嘢到嚟 嘅嘢 就係上帝啦， 係啦。咪上想補充一點就係、是、即係頭先個關鍵位就係究竟點樣證明上帝？我有上帝呢個觀念，但係呢個觀念點知係叫做所謂 innate idea 嘛？咁佢有啲簡單區分嘅就係、是、佢區分啲 idea 嘅來源，一係咧就係、是、嚟自我自己嘅，即係佢創造啲概念啊，就係、是、我可以成有啲觀念自己走出嚟啊，飛馬將啲翼黐落只馬度咁啊，飛馬，但係唔代表外在世界有啊嘛。跟住有一啲觀念就係嚟自 外在 世界嘅，就係、是、我見到嚴肅，我係嚴肅呢個觀念，係因為呢個世界有叫嚴肅，我見到佢咯。但係跟住佢就話上帝呢個觀念咧，佢唔係我經驗到啦，好明顯就係、是。 但又 唔係。即係冇人見過上帝㗎嘛。係啊。見都見唔到佢全知全能全善啦。 見到耶穌個樣子有人，但係其實係一個人嚟嘅，咁你唔知道，似可能嚴肅冇剃須，似耶穌啊咁行過嚟咁啊。咁而亦都因為頭先嚴肅嘅講法，因為我作為一個有限者咧，係唔可能創造一個無限嘅觀念嘅。佢話咁，所以唯一嘅可能就係咧。有一個無限者咯，有一個喺某以下外在世界佢存在嘅，有一個無限嘅個上帝，佢將呢一個無限嘅概念咧擺咗喺呢個我哋作為一個思考者嗰度，咁所以就好似佢話上帝創造呢個世界同埋創造我嘅時候咧，喺我度簽咗個名噶嘛，就係透過擺一個佢嘅觀念。可以完美地反映佢嘅存在嘅，就同佢一樣都係無限嘅。 胎記嚟嘅， 胎記 就 擺喺度， 係所以叫 trademark argument 喺我哋呢個心靈上面簽咗佢嘅名噶嘛。 胎記理論咯，所以係生出嚟就呢個胎記嘅。 咁我哋呢節咧就嘗試講笛卡爾嘅，再一次講我思故我在啦，同埋講佢點樣論嘗試去論證上帝嘅存在啦。咁就我哋下一節咧就翻嚟繼續同大家講理性主義同埋經驗主義。哇！咁快咧，又翻到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傾啦。咁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笛卡爾嘅 trademark argument 啦。咁可唔可以揾人概括下，咁佢同理性主義即係點樣印證咗理性主義嘅一啲特色？ 唔係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 我哋係會諗住一集拍嘅，未拍住。 大家拭目以待啊嘛。 即係我就上次講完就係、是，哦，好勁啊！即係而家成個 focus 咧，佢首先證明咗我嘅存在，跟住由我的存在咧，就因為我啦，所以有個 innate idea of God，即係上帝呢個觀念都係存在，天生地。咁跟住，咁就證明埋咧，上帝真係存在喎！這個觀念原來有對應嘅世界裏面，就係唔係淨有觀念咁簡單，有真係有上帝。嗱，咁咧就依下勁啦，依下之後咧就會完成咗佢成個 project， 就是因為上帝全知、全能、全善噶嘛。如果我真係證明到真嘅上帝存在咧，咁上帝唔會呃我哋喎，係咪先？當然有時候可以自己搞錯啦，係嘛？但係如果我哋認真去學習、去觀察世界嘅時候，認真去思考嘅時候，上帝唔會容許有個魔鬼啊，或者俾其他搞亂我哋去認知個世界嗰啲嘢出現嘅。所以咧，我哋最終見到啲世界裏面有隻杯咁講佢嚟，嗰啲經驗嘅知識咧，最終都變咗可靠嘅，係嘛？對於是咧，你可以話啦，佢透過我嘅存在同上帝存在咧，就救一個救全家，就救翻曬咧成個兩個救全家，救翻曬成個世界所有經驗知識又好，其他知識都好，原來係。可信嘅， 即係所以，因為我哋之前就係話，如果淨係得我思嘅話咧，就係、是、我唔肯定我而家見到嘅呢只杯係咪真係有呢只杯？ 出唔到我度咯， 係因為我就係有呢只杯嘅 ideas 嘅，咁而家有埋上帝嘅存在，而佢係全善全能嘅，咁佢就確保咗咧，我而家有呢個 idea 咧，同時咧就證，因為佢係全善全能啦，所以都會有呢只杯。咁 佢會想唔呃我哋，而且佢有能力保證唔呃我哋， 所以佢就幫我揾翻只杯。 同埋我都再補充一點就係、是，咁喺呢度好似都好重視上帝嘅重要性啦，係咪？咁同以前有咩唔同咧？因為最關鍵嘅就係，首先我哋都係要確立咗我作為一個思想者嘅存在，連上帝嘅存在都係由我推論出嚟嘅。 好威 嘅，同以前唔同啦，因為以前係一切嘅都以上帝嘅存在為基礎，以佢嘅聖經裏面嘅記錄啊，叫佢嘅説話作為我哋人生一切嘅指導。咁所以呢度係一個雖然睇落去好似類似，但係一個好大嘅扭轉嘅，就將人擺翻喺個基本嗰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你睇翻咧以前。嗰啲人一路咁，死啦亂咗。 你要我幫你補，即呢個位拉翻落去咧，同以前啲人其中一個好唔同位就係、是，佢真係可以確立到咧點解經驗知識其實係冇呢個理性知識咧係咁重要。即以前呢、這個即有討論過咧，哲學史裏面，但起碼未咁確立到嘅。但佢呢個就好明顯確立到，就係、是、咧我哋可以見到咧理性主義嗰兩個主張喺度出現咗啦。第一，上帝嘅我嘅存在，理性存在咧，唔係我嘅存在同上帝存在咧。是純粹靠理性推下推下推出嚟嘅啫，係嘛？即係完全你見到佢冇用過任何經驗噶嘛？ 冇關經驗事， 甚至係有意識地將所有經驗排開嘛？ 係、 啦，一個步伐。 冇錯啦，即係同埋呢度即係第二個就講就係唔僅僅係有嗰啲純粹理性就獲得嘅經驗，唔係嘅知識，而且嗰種知識咧係喺個等級上係更加勁、更加根本、更加有價值嘅。 即係我用理性咧就確保咗啲經驗，所以佢喺一個層次上就比起嗰啲經驗咧更加。fundamental 更加基本， 冇錯啦，因為 所以先係嗰個根據嘅來源咁樣。 冇錯啦，冇理性嘅支撐咧，經驗嘅知識根本就唔可能，所以透過理性嘅知識咧，去保證咗經驗知識原來係知識嚟嘅。 所以呢個都係理性主義嘅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就係點解佢叫理性主義唔係經驗主義咁樣。 咁帶落去落去咧，咁我哋可能中間講，即係迪卡爾第一個啦，第一個所以理性主義者啦。咁之後仲有發展嘅。咁頭先我見到迪卡爾當然係好講求理性，但係後屘咧有另外兩個都好出名嘅哲學家咧，係好更加貫徹、更加體現到我意思上嚟講呢個理性主義嘅一啲主張。咁我哋好快講少少就係第二個理性主義者好出名就叫頭先講噶啦，斯賓諾莎。咁好得意嘅，斯賓諾莎咧佢成個做法就係咧，佢話：喂，迪卡爾雖然係用理性做基礎，但佢成個推論咧做理性嘅推論啦。其實咧都唔係好穩固咗，你可以話，因為舉個例，佢究竟有啲咩前提出發，而且佢中間推論嘅時候用咗啲乜嘢推論嘅步驟、咩規則，係咪 work 㗎？你唔寫曬出嚟嘅，你會唔會唔可信嘅咧？即係所以佢其實咧就參考咗一個好出名嘅一本書啊，叫做《幾何原典》啦，即係以前即係阿基米德寫嘅，即係成個幾何學。唔係阿基米德，歐基里德，我之前搞錯咗一次，歐基里德、阿基米德嘅作家，歐基里德寫嘅一個幾何學咧，就係嘗試用一啲我哋不能懷疑、好明顯係啱嘅一啲，佢叫做 axiom 啦，公理出發，由嗰度咧慢慢推論咧，就推曬成個幾何學嘅系統出嚟。咁而斯摩洛沙咧就嘗試覺得咧可以用迪卡爾呢樣嘢，就再參考歐基里德呢個做法，就係咧揾一啲咧關於個世界嘅一啲不能懷疑嘅公理在前提出發。跟住而且好明顯，即係用一啲咧好有限，但係好嚴格嘅推論規則，就將成個世界嘅知識咧，尤其是關於頭先講過啦，嗰個世界根本嘅面貌嘅知識咧，係推論到出嚟。 即係好似做數學咁樣啦，一步一步計俾你睇。 定義出發咁樣。 係啦，定義點跟住推啊推啊推啊推，跟住所以咧，佢本書咧就唔係一段段文章嚟嘅，唔係論文嚟嘅，係好似數學咁咧，一條一跟住推到二，跟住推到三，推 啊！如果有啲觀眾係啦，如果有啲觀眾睇過佢本書，尤其是係 Epic 嗰本咧，就係好搞笑。佢一開頭咧就寫咗啲axiom公理啦，跟住 axiom one， 跟住嘟嘟嘟 A 二嘟嘟，跟住咧就推慢慢推出去咧有啲 principle 一咁樣 ，principle 二咁樣。 佢就話俾你聽呢條咧係由一同埋十二推出嚟。 係啊 ，principle 一咧就係 axiom 嘅一同埋五推出嚟類似。係 啦，咁係咁樣加埋，咁樣就好揾得曬成個結構，咁就好明顯就比迪卡爾咧嚴謹好多。係。呢個佢哋都係更即係某意思上咁更加貫徹咗理性主義立場，就係 方法上 喺個方法上咧都係純粹用一啲理性能夠接受嘅原則咧去出發。去得到成關於個世界嘅知識咯， 同埋提一個警告就係佢嗰本書叫倫理學咧，但係如果你初學倫理學咧，諗住有本書叫倫理學，揾啲啊現在德純書睇下，千祈唔好睇呢本書啦。你睇完發覺好似冇倫理學啦，同埋好深啦，根本睇唔明。 其實好多哲學裏面嗰啲書名都好呃人嘅，即係譬如海德教本書叫做《形上學入門》咁啦，其實一啲都唔入門，你睇到會喊嘅，即係總之有好多咩黑計嘅小邏輯咁樣。 點解咁中意呃人？ 關於邏輯， 關邏輯事咁樣，所以係啦。咁咯，咁呢個係我話理性主義嘅第二個高峰啦，係啦。咁跟住落去，但係我哋唔夠時間啦，係嘛？我哋要開始 快啲進入經驗主義， 理性就好醒啦。我哋頭先講嘅，咁 經驗有幾勁先咁樣？ 係啦，咁我就開始要講一個好出名嘅經驗主義者啦，就係、是、即係頭先講英格蘭人洛克啦，就講過一個叫做白板論啊，係嘛 ？Tabula Rasa， 其實反對咧嗰陣時咧嘅理性主義嘅立場嘅。咁佢嘅意思係點咧？ 我諗其實頭先我哋講咧，就好多譬如笛卡爾啦，佢透過用 innate idea 呢個諗法去説明上帝的存在啊嘛。咁其實最核心嘅概念就係佢覺得人係一個心靈嘅存在，而心靈係有一啲內在已經有嘅一啲觀念嘅上帝其中之一啦。可能佢講思考啊，或者物質嘅存在都係第二啲 innate idea。咁係一堆嘅實體呢啲咁啊。咁但係Locke 就會有另一個諗法，或者係佢。提出呢個諗法去反駁呢一種心靈嘅觀念，即係呢個 擁有先天觀念 對於心靈嘅諗法嘅，或者理性主義對於心靈諗法，就係、是、佢覺得心靈就等於一張白紙嘛，就係笛卡爾嗰種咧，就係佢有一張紙，佢寫咗一啲嘢嘅，就寫咗上帝咁樣， 佢刪出嚟就會有嗰啲嘢喺度，刪出 嚟即係兩紙有水印嘅已經一嚟明， 因為你冇嗰啲水印咧，你一定要經驗噶啦。即係如果你諗下你心靈係白紙嘅話，你冇一啲所謂天生嘅經觀念咧，你點樣可以無啦純粹用理性？推論到啲知識出嚟，你一定要首先唔要經驗，就已經有啲嘢，你先可以由嗰個做出發點，推到啲知識出嚟啊嘛。但係咁於是佢一定要假設咧，我哋係或者佢覺得應該啱啦，就有啲天生就有嘅觀念喺度，呢、這個 innate idea。 因為就理性主義會咁樣。 理性主義就一定要有咯，如果唔係佢根本就冇辦法獲得知識嘅，唔用經驗。 而 Locke 就調翻轉，佢得根本就冇呢樣嘢嘅。咁所以佢對於佢嚟講，心靈就真係一張白紙，你要透過之後你見到啲咩，透過經驗嗰度，即係好似水印咁樣印咗上去你張白紙度，你心靈先會認知到啲嘢嘅，即係從來都冇一啲預先已經寫低咗度嘅嘢。咁但係即係點解佢會咁諗咧？其中一個我諗佢嘅諗法就係咧，佢覺得咧 頭先我哋講理性主義就係透過一啲理性嘅推論，然之後去揾一啲最基本嘅命題，然之後推論成個知識系統。佢就話其實咧嗰一啲最基本嘅命題咧，佢可以用同樣訴諸於經驗嘅方法，而唔透過咧假設有所謂 innate idea 都做得同樣嘅嘢嘅。所以咧佢個系統 turn out 咧係會簡潔啲嘅，佢覺得。佢覺得同樣地，佢用經驗即係佢透過經驗同埋個人點樣去獲得呢啲經驗啊，進行嘅一啲心靈嘅活動啊、操作啊咁樣，就可以完全去證明到究竟嗰一啲嘅基本嘅以為係理性推出嚟嘅嘢，究竟點樣可以由經驗推出嚟，而甚至唔需要預設有所謂嘅理性。 所以如果咁講嘅時候，我會咁理解咧，就係洛克可以話係有兩個唔同嘅理由去說明點解冇一啲天生嘅觀念嘅。第一個就係、是、喂我哋見到好多小朋友啊，或者一啲嘅智力唔夠足夠嘅人咧，佢有啲知識係冇嘅，甚至我哋覺得係好明顯一啲唔需要透經驗嘅知識啦，似乎譬如數學咁啦，但係小朋友都唔識啦，係嘛？ 佢嘅例子係啲嘢存在嘅嘢係存在啦，大概咁樣先。即係存在嘅嘢存在，我哋以為係即係理性主義嗰啲就會覺得是這個 innate idea 啦，即係 天生有啦， 唔使經驗，我哋都知道理性存在嘅嘢就係存在啦，咁 啲嘢係存在嘅。 但小朋友都唔知噶嘛？ 小朋友啊，或者啲精神有問題嘅人啦，可能佢覺得就係你同佢哋講存在嘅嘢存在，佢連你講乜都唔知啦。如果你話有啲嘢係先天嘅觀念，你已經寫咗喺張白紙度嘅啦，已經有噶，咁冇理由你係細個嘅時候。應該已經有啲觀念啦，但你會唔知嘅。你要透過譬如學翻嚟啦，你要學你要經驗到一定嘅程度嘅呢個世界嘅一啲基本嘅規律啊咁樣，然之後你先知道咩叫做啲嘢嘅存在，而存在嘅嘢存在嘅咁樣。咁呢一啲嘅判斷要透過其實要透過經驗學習啊，先至獲得翻嚟嘅。咁所以就根本佢就覺得冇理由要預設有一啲咁樣嘅先天嘅觀念。 因為第一個原因啦，咁第二個理由咧就係、是、因為理性主義者其實都會認同咧，有啲知識係經驗到嚟嘅。即係迪卡爾都會話啦，即係雖然理性係做基礎，但係都有啲嘢係透過睇可以獲得嘅，有經驗獲得嘅。咁於是咧，洛克嘅另一個立場就係、是、咧，喂，其實如果你都認同有啲嘢有啲經驗係有啲知識係經驗到嚟嘅話，咁你要假設額外喎，額外假設埋有一堆知識就係由理性到嚟，咁就我個其實一個簡潔啲嘅理論嚟嘅。 你做乜要假設多一樣嘢咯？ 冇錯啦，即係我淨係假設用經驗就可以獲得所有知識嘅話咧，我連你話係由理性到嚟嗰啲知識，我都用經驗解釋埋嘅話。其實就唔需要預設你有嗰啲 innate idea 嘅喎，咁於是咧你嗰個理論上多餘嘅建構，於是我哋其實更加好嘅理論就係冇咯，係嘛？就應該覺得我哋心靈就係張白紙嚟。 所以一開始就係啲嘢咪全部係經驗嚟咯，呢、這個就最簡單最直接嘅解釋咁。 所以對於知識嗰個重要性咧，呢一點就係因為所有好似頭先開頭講，我哋話知識係以判斷形式表達，判斷就係由觀念構成。所以如果有啲嘢我哋根本冇可能擁有觀念嘅話咧。就冇辦法作出任何判斷，亦都唔會對嗰樣嘢有任何知識啦。咁由於根據洛克嘅講法，所有觀念都係後天嘅，即係透過經驗而獲得嘅，所以我哋就唔可能有任何獨立於經驗而得到嘅觀念啦。所以就冇所謂先天觀念啦。喺呢度即係話，所有以前講嘅好多嘢，如果講嘅嘢，譬如有啲叫實體嘅嘢，我哋唔純粹討論啦，或者上帝甚至啊，其中有啲即係上帝係我哋經驗唔到嘅嘢嚟嘅 ，by definition 啦，即係定義咗係咁嘅好多時係咁啊。嗰啲嘢我哋就唔能夠有嗰個觀念，其實可能有嗰個字語言上，但其實我哋冇嗰個觀念。你考個試就知啦，係咪？叫你定義某個觀念，你亂寫啲嘢，唔等你識嗰個字，好似有嗰個字，但係唔等於有嗰個觀念。咁所以你亦都唔能夠對嗰樣嘢有判斷，亦都唔會對嗰樣嘢有知識啦。 所以依度咁要加少少就係、是，有時有啲就加會啲另外啲挑戰嘅，譬如有啲譬如流會知音可能會問，喂，有啲經驗唔到嘅啲觀念，譬如無限嘅上帝都經驗唔到啦咁樣。咁點嚟咧？咁洛克就會好簡單回應就係、是。雖然有啲觀念咧，唔直接經驗到，但我哋仍然可以由唔同經驗到嘅觀念咧砌出嚟嘅，係嘛？即係譬如飛馬你冇經驗過，但你可以由飛馬有翼啦同馬黐埋，做咗成個飛馬呢個觀念。無限嘅觀念就可以由一有限嘅嘢度，我哋其實擴張佢，將所有嘢拉到極致，再無推到極致，咁於是有無限嘅上帝嘅觀念。咁呢啲都係其中一洛克嘅回應，咁你而家可以再講多啲。 咁我哋呢一節咧就引入咗洛克呢個經驗主義嘅一啲理論啦。咁我哋下一節咧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到最後一節嘅哲學遊戲傾啦，咁我哋呢一節咧就唔係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洛克啦，咁我哋呢一節咧就繼續傾佢同埋另一位嘅經驗主義者嘅。Roger 係咪有啲嘢想補充？ 頭先我哋講到即係洛克啦，咁佢認為我哋冇任何先天觀念咁樣嚇，咁所以我哋對於嗰啲冇觀念嘅我哋冇知識噶啦嘛。好啦，咁於是。 即係呢個都係基本上係經驗主義嘅基調啦。就係、是、對於一啲我哋經驗唔到嘅嘢，我哋係唔能夠任何知識嘅咁樣。咁其中一啲我哋通常會，尤其是針對啲理性主義者講好大堆嘢，譬如講心靈啊、物質啊、上帝呢啲嘢咧，佢都係作為一種叫呢個世界最基本嘅實體。啊！存在喺呢個世界上，跟住佢哋就談論緊有幾多個實體。啊，笛卡爾話有三個咁樣啊，即係上帝加心靈物質咁樣啦。咁啊，跟住 Spinoza 就話，即係斯賓諾莎就話得一個咁樣啊，諸如此類啊。嗱，內部嚟之仲有無數咁多個咁樣，即係大家拗嚟拗去。即係經驗主義者一般就會話，我哋唔係提出另一種關於實體或者上帝或者心靈嘅理論，因為嗰啲嘢作為實體我哋經驗唔到嘅。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譬如我哋話。心灵系咩嚟嘅咧？我哋通常就话我哋有思想，系咪？呢个经验到我哋有一啲印象，我哋擘大眼见到一啲嘢。咁但系总要有个思想者噶，如果唔系点会有呢啲思想咧？你观念都要有个人去感知佢啊，知觉佢先得噶。咁、那个感知者要存在，先至有呢啲嘢咁啊。照计嗱，但系呢个咧问题系个感知者唔系我哋经验到嘅嘢嚟嘅，我哋只系经验到我哋嘅印象啊，我哋睇到嘅画面啊，听到嘅声音呢啲嘢啫。咁好多时咧。呢、这個佢哋就會睇成係哦咁咧，有種咁嘅關係啊，叫做個心靈就係個所謂個實體，跟住咧其他嗰啲就係呢個實體嘅一啲屬性啊，佢係即係好似有隻杯咁樣啊，呢個係某啲物質性嘅嘢啦，佢有一啲顏色形狀，顏色形狀就要依附於呢個杯嘅，個杯喺某個意思之下咧就獨立於呢個存在，咁其他要依附佢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咁講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嘅嚴格嚟講唔係嗰個杯，係個杯嘅形狀、顏色，不過佢哋都係個杯嘅嘢啊嘛。咁我哋又有杯呢個字喎。咁如果顏色，譬如白色就指呢個顏色，啊個形狀就指呢度嘅啊圓圓地咁樣嘅呢啲嘢。咁、那個杯指啲咩咧？啊，就有某一啲叫杯嘅嘢咯。嗰、那個就係實體嘅 概念啦。就托住咗，其實就係托住咗一大堆， 托住一切呢啲屬性 嘅 嗰 個 舊嘢 啦。 但嗰嚿嘢咧，基本上大家都同意呢個理性主義者、經驗主義者，但我哋唔能夠直接經驗嘅。我哋只係經驗到嗰樣嘢個實體嘅一啲屬性啦。咁對於實體係咩咧？啊，就有唔同嘢有唔同睇法啦。咁當時最基本討論嘅就係上帝通常係一個啦，因為上帝就係一切嘢嘅基礎啦，對嘛？呢個世界最終就係佢，即係個世界個 reality 就係由實體構成嘅，對嘛？同埋佢哋嘅屬性啦。咁啊，於是喺呢度嘅時候咧，洛克就會覺得其實由於如果實體喺呢個意思之下係一啲我哋經驗到嘅嘢，我哋係唔能夠對實體有任何觀念，所以我哋唔能夠對佢作出任何判斷，包括有幾多個啊、數目上啊、有咩性質啊都講唔到嘅。咁但係咧，佢就因為作為第一個咧，始終都係可能有啲嘢唔係好諗得通啊。 第一個經驗主義者 係啦，咁又有好多嘢可能要佢洛克份人好中意，大家都啱咁樣啊，即係盡量將所有嘢都攬埋一齊，唔好有衝突咁嗰啲啦，就保留翻。咁所以佢都會覺得，譬如上帝都係有嘅，心靈物質嗰啲都係有嘅。不過作為實體咧，我哋對呢啲嘢就唔能夠有任何知識啊。呢個係洛克。嗰、那個立場， 即係佢依然都承認係有substance實體呢樣嘢，但 係 就 存在，即係心靈物質呢啲嘢都存在。 Something you know not what 啊嘛，即係一啲你知道係存在，但除此以外就唔能夠講、 再講任何其他嘢都係唔得嘅。 我估呢個位其實最明顯係我咯，即係個 self 啊。頭先講嗰個感知者咧 ，perceiver。因為你起碼要經驗主宰要講有經驗啊嘛。係。咁於是咧，你就算你嚴格講就係經驗到嗰啲你經驗到嘅嘢，但係嚴格嚟講你經驗唔到嗰個經驗啲嘢嗰個自己噶嘛？你經驗到嗰啲經驗嘅啫嘛。但係咧，我哋因為咁咧，就仍然要假設嗰個經驗者喺度，係啦。所以呢一個作為我嘅一個實體咧，就要喺度，先至可以有其他俾你經驗到。 因為佢要托住嗰啲經驗嘅內容。 咁呢個我咁賴少少就係咧，另外一個經驗主義者即係阿巴克利，即係個巴克萊，就會講就係存在咧，即係所以嗱，經驗主義者就講話啲嘢點為之存在啊？一定要透過經驗，你先至可以話或者知道佢存在噶。所以咧，第一個。我哋可以話啲存在就係佢係俾我哋感知到嘅，即係存在即被感知。第一部分就係、即係嗰啲嘢俾我哋經驗到，所以先至可以稱得上係存在咯。因為經驗主義者係原則嚟嘅，理性主義者就唔需要咁好。但係第二咧就係點解講唔曬嘅？因為除咗嗰啲被經驗嘅嘢之後咧，做過經驗嗰啲嘢嘅人噶嘛，所以仲有下一半嘅，就係存在即被感知或者感知咯。就係、你作為感知嗰個人咧，你都係稱得上存在。咁呢個我就好肯定見到啦，就係、感知者呢個作為一個實體咧，係我哋唔能夠具體講到佢有啲咩性質。但我一定要話佢存在，就知道存在，但唔知佢係點嘅。咁除咗有感知者之後咧，另一個好出名嘅感知者，除咗我就係、上帝啦。所以巴克萊就會話，就算我見唔到啲嘢咧，只要有一個上帝作為嗰感知者，感知到佢哋咧， 即幫你睇住個世界。 係啦，幫你即係大佬嚟嘅，真係睇住個世界咧。咁你嗰樣嘢都係因為被上帝感知到。 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冇感知到呢個世界，你瞓著咗咁樣，咁呢個世界咪唔存在啦？咁會好大鑊。咁佢咁話唔係嘅，仲有個上帝，佢會長期幫你睇實呢個世界。 即就算全人類都同時瞓著咧，冇人感知呢個世界的時候咧，如果根據 巴克萊的理論就應該世界消失，因為沒有人感知緊個世界嘛。咁就唔係嘅，咁我哋就算全人類咧瞓著曬，冇人感知緊個世界咧， 有冇唔瞓嘅人嘅？ 有冇唔瞓嘅？ 幾痛苦，雖然 好心長 期失眠嘅上帝係要。 所以巴克萊呢度咧，其實佢針對 Locke， 佢認為 Locke 係唔夠徹底嘅，因為 Locke 就好似又承認有啲嘢，我哋雖然唔能夠對佢有知識，但係又好似可以話佢存在。你話某樣嘢存在都係對佢做一個判斷啊嘛，其實咁啊，尤其是所以巴萊針對嘅就係物質呢樣嘢啦，對嘛？所以佢認為所有嘢所謂存在就是被感知，即係話所有嘢都係以作為觀念嘅方式而存在咯，喺呢度。咁但係觀念嘅存在需要有個感知者嘛，所以佢依然保留一條尾巴，就有一個都係實體嚟嘅，嗰個就心靈實體啦，可能係個別嘅有限嘅心靈實體啦，就係、是、一個個嘅人啦，同埋但係最後都有一個最大嘅大佬啦，就係、是、上帝，而上帝唔係物質性㗎嘛，佢一定係心靈嚟嘅， 所以佢俾 Locke 行前一步就係、是、Locke 會話呢啲事物裏面咧都有個實體托住嘅，不過你話佢存在，但係唔能夠知道佢嘅性質。咁 Locke 就於是除咗有呢啲東西嘅實體，有心靈嘅實體，有上帝嘅實體，但係巴克萊咧就去咗啲事物嘅實體，我哋感知到佢即係感知到性質啫，所以冇所謂背後仲有實體，我哋感知唔到噶嘛， 所以冇物質啦， 你冇理由話佢存在。咁但係我哋仲有理由話有存在，即係感知者個存在啊嘛。咁呢度咧，我哋引申到咧係最後， 仲有一個更加勁嘅， 更勁嘅 係啦，就幽默， 就係連心靈呢個實體咧都去除埋嘅， 係啦，就係圈咯，係啦，因為圈嘅講法好簡單，就係、是。佢或者我想其實講咗，就係、是、 佢用翻巴克利嗰個， 用翻同一個原則啫嘛。如果你性經驗主義原則就係、是、知識最終一定要係由經驗到嚟，先至有根據話佢有話佢啱嘅話咧。喂，其實我哋嚴格嚟講冇真係經驗過自己嘅喎。嗰、那個感知者咧，你冇經驗過任何人，你諗下你自己平日每一日嘅經驗，你都就係見到個世界嗰啲不停有俾你嘅經驗咯，見到一杯 顏色啊、聲音啊， 甚至你感受到個痛咁啊，你都感受到個痛啫嘛。你感受到個思想，你感受到個思想啫嘛。但係從來冇真係感受到托住呢堆經驗嘅後面嗰個感知者， 所以佢要再極端啲就要講埋，我哋根本就唔知道嗰個 perceiver 係啲乜嘢嚟，不如直接 唔係佢話知，佢話咧所有嘅 perceiver， 所以咧我哋其實唔係咁樣理解嘅，真我哋平時以為我哋 有一個實的的， 平時我哋以為咧就好似一隻杯咁，係一隻杯裝住啲水，啲水係經驗啦，我咧就隻杯嚟。個杯去裝住啲經，去裝住相，裝住啲經驗，我咪擁有啲經驗咯。但我哋冇經驗到隻杯嘛，我相信你的意思係。所以圈嘅幽默嘅講法就係咧，我哋唔係有隻杯嘅。所以我呢個字係咩意思？我呢個概念佢話有嘅，不過你要修正啦。真正我呢個概念其實講咩啊？呢、這個觀念係指緊咧所有水啊，所有經驗嘅總和。我哋平時我哋經驗咧， 我唔係，你而家咁樣嗱，佢巴克利嗰度咧，即係巴克萊嗰個講法就係佢否定有物質實體啦，即係譬如頭先我講杯咧，就冇一樣叫杯嘅嘢。咁但係我哋話啊，杯嘅形狀、杯嘅顏色，咁杯指啲咩咧？呢、這個字，咁佢就有一個理論，嗰、那個叫唯名論啦。杯其實只係一個名嚟嘅啫，佢唔係另外指一啲嘢。杯就係所有呢啲屬性嘅集合，即係等於話啊，你係三 B 班嘅同學咁樣。即係如果有老師同你講阿爺咁樣啊，聽日記得交功課啊，啊嚴叔你又交功課。通常你咁樣聽到覺得淨係佢兩個要交，但係你跟住個老師講曬全班三十幾個人個名。你講你哋冇嘢係嘛咁樣？你話全班交功課咪得啦？咁但係全班係一樣咩神秘嘅嘢 嚟嘅咧？ 冇一樣叫全班嘅嘢， 或者呢樣嘢 係啦。我哋有全班呢個字，但係全班其實一個簡單啲嘅方法，去叫曬你哋全部人交功課啫嘛。 蓋住曬嗰一扎嘅嘢， 佢唔係另一種嘢嚟嘅。同樣道理，杯子係呢扎屬性嘅一個統稱啦。我如果次次都叫你啊，唔該攞個圓圓地、啡啡白白有啲線 啊， 好煩噶嘛。話杯咁啊簡單啲，所以同樣道不過咧。巴萊就唔將呢個論證應用喺關於心靈嘅討論，咁所以講心靈嘅時候就唔係啲水嘅問題，而係嗰啲觀念啊、我哋嘅思想啊、記憶啊，我哋係有呢啲嘢、呢啲經驗到嘅，但係我哋唔能夠從呢啲嘢去推論出啊，或者有任何經驗上嘅證據去話我哋有個我喺度思想、去記憶、去懷疑等等做呢啲咁嘅嘢。咁我呢個字我哋都會用嘅，但係呢個字唔係指另一樣獨立於頭先講嘅嗰啲過程啊、心理狀態嘅嘢，而係呢扎嘢嘅統稱， 所以叫唯名論咯。即係我意思就係咁，即係佢唔會話嚴格嚟講，有時唔會話冇我，即係佢話我呢個概念咧，或者呢個字咧，最終嘅只不過係一個名嚟嘅啫，就唔係指一個新嘅我嘅實體。我意思係，就佢係唯名論，就只不過係名嚟嘅啫，幫我哋方便啲指涉我哋一連串呢個經驗嘅集合。 就係巴克夫佢嘅意思係一束，就佢嘅例子，因為佢比喻就好似一個進行緊嘅一出劇咁樣啊嘛，就係、是、不斷咁有啲人走來走去，你冇辦法capture 某一個片段，就話呢一出就係佢出劇嘅，係一成出劇本身。咁我哋話邊個係我咧？ 我其實就係嗰啲唔同嘅思考啊、唔同嘅懷疑啊、感受啊、經驗啊，全部一束咁樣不斷咁流嘅一個咁樣嘅奔道。咁而所謂我就係不外乎就好似呢一出劇咁樣啦，不斷咁喺度轉緊嘅，每一個 moment 都會唔同。 所以有時候你會話咧，幽默喺呢個位置就引致咗某一個意義下嘅懷疑論嘅結論啊。就因為咧，你一般覺得我係一個存在嘅心靈實體咧，係好明顯存在啦，係咪先？但係佢就會將呢個我哋覺得一定係啱嘅常識咧，就挑戰佢，就係、是、似乎就係我呢、這個我呢個只不過字嚟嘅啫，就係、是、方便我哋講嘢講啲經驗嘅時候用嘅一啲字，就唔係真係有一個獨立嘅心靈實體咯。咁於是係懷疑論嘅，即係貫徹呢個經驗主義嘅轉身啦，就可能會引致到懷疑論嘅結論咯。 點解懷疑呢？就是、因為佢甚至咧，因為佢係話我哋只不過係一束束嘅嗰啲經驗，冇嗰個我嘅 好奇怪噶嘛 實體托住噶嘛，佢要拎走個實體嘛。咁所以佢甚至乎咧係唔能夠肯定琴日嘅我或者啱啱上一分鐘嘅我係咪我呢一分鐘嘅我咧？即係呢啲佢就肯定唔到咯。 同埋好多嘢就係話，咁如果你話回憶咁樣，即係回憶係假設咗有個我喺度以前經歷過一啲嘢，而家再諗翻轉頭係同一個人啊嘛。咁、但係如果佢咁講嘅時候，其實就冇所謂同一個人。 即係咁啱，即係同一串嘅嗰個奔道咯，即係連住嘅嗰 咁同埋可能講一句就係、是，即係圈喺呢度。於是佢有個講法，即係好得意。佢唔係就係反對啊傳統啲人咁樣諗，佢有時會解釋，但係實際上係好多人都覺得有心靈實體啊、物質實體呢啲咁嘅嘢，話上帝呢啲啊嘛。咁點解啲人會咁樣諗咧？佢話呢個就係因為大家覺得，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如果冇咗個我，咁我點能夠有記憶啊？有呢啲咁嘅嘢咧？如果冇咗個杯，點會啲屬性會黐住喺度咧？所以好多時呢啲所謂實體嘅觀念，其實係作為一個。去支撐嘅或者解釋而家我哋經驗嘅某啲現象嘅原因啊喺度，所以背後都係基於一個所謂因果嘅呢個諗法。 所以呢度咧講到因果咧，就係佢拉到除咗對我嘅呢個懷疑論之後咧，甚至有機會引致到一個因果嘅懷疑論。就我哋平時覺得咧，諗下撞波咁啦，譬如打小碌架，紅白波撞紅波咁樣，我哋平時係覺得我有個波撞佢引致佢喐噶嘛。但係事實上你諗我哋經驗見到咩？我哋真係見到咧一個波嘅移動，接觸出現另一個波嘅移動嘅啫，係嘛？ 就我哋見唔到點解？ 我哋見唔到中間因果啊！我真係見到兩件事接觸出現嘅啫。但我哋點解會覺得有因果啊？咁圈就會話啦，其實冇真係我哋諗嘅嗰個因果啊。我哋有因果只係一個心理嘅預期，覺得哦，逢係呢一件事，就會有個 regularity， 有呢一個經，有下一個波嘅移動啦。所以因果都冇我哋原本理解過因果咯，依引致咗一個因果懷疑論。 咁所以咧，經驗主義咧就引致咗懷疑論嘅問題啦。咁我哋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再翻嚟同大家見，拜拜。Thank you.